都可以入去呢？咁其实真係正我哋都面对一个问题嘅，以往都睇到有啲反应呢，就唔同口岸係咪对呢个政策嘅掌握同埋个具体操作嘅模式係咪统一，同埋有冇一个共通嘅平台去俾相关人士，佢要安排一啲嘅文件好，或者係预订酒店好。咁其实呢啲係点做呢？係咪可以一次过有一个共同嘅处理方法呢？咁呢个就对我哋好重要啦。 听紧节目嘅听众朋友，你自己有冇翻去内地公干或者探亲嘅需求咧？听到今次嘅政策调整啊，你系相当欢迎啊，定系都会担心咧？好似我哋头先提到啊，喺一啲预订，譬如隔离疫站方面啊，都会遇到一啲实际嘅困难咧。欢迎你打电话嚟，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 1872311。至于呢个时间咧，何巨业，我哋咧请嚟啊政党嘅代表同我哋讲下佢哋嘅建议。嗱，因为咧，琴日咧呢一个民建联嘅代表咧都系同咗我哋即系后任嘅医务卫生局局长咧，即系卢颂茂咧，有一个嘅视像会面啊，亦都就住咧点样样去令到市民咧进入内地嗰个检疫隔离咧更加方便，提出咗一啲意见。 哦，睇有咩新谂法先。 呢个时候咧，请嚟民建联嘅立法会议员陈恒斌啊，陈恒斌你好。 你好，两位。 陈恒斌你好。 陈恒斌啊，对于即系内地有呢一个嘅调整啦，咁但系我哋头先提到咧，有好多商界咧就已经率先提出啦，无论系进入内地嘅名额啦，亦或系隔离疫站，即系一啲类似检疫酒店嘅安排咧，其实都有一个杯水车薪嘅情况。你哋对于呢个现象有咩建议啊？ 呢个问题咧都出现咗一段时间啦，咁啊而家放宽咗或者系叫做调整咗嗰、那个隔离嘅时间咧。咁變相咧就會令到更加多人咧有呢個需求啦，即係本身係14日嘅話，大家都唔使諗啦。咁而家減到去7日嘅話咧，咁可能有啲市民都會而家 OK 喎，咁可以入去喎。咁但係變相咧，對於嗰、那個疫站嗰個需求啊，金巴票嘅需求咧，又會係進一步增加啦。咁我哋都開始由今日留意咧。就是炒黄牛的价钱又贵了啦，返内地的机票的费用呢即刻增加了。 你讲是哪个的环节炒黄牛啊？ 即是由订一些内地的那些健康疫站呢，会炒黄牛的费用是贵了。那另外一些机票呢都即刻加价。那可想而知呢，其实那个需求是很大的。我们呢就早前我呢就有个倡议啦，就是叫做在香港善用那些隔离的社区隔离设施啦，咁就在香港设立一个叫做在港疫站嘅。咁我建议咧就喺启德啊、竹篙湾啊或者落马洲河套区嘅嗰啲隔离设施咧，就系作为系翻内地嘅在港疫站。咁呢个做法咧就有几个好处啦，一方面就系即系香港呢边去操作，咁香港市民喺呢边度处理晒即系确保自己冇晒病毒。咁先入內地咧，就可以減少對內地嘅感染啦。同時，如果係有確診嘅話，香港自己就我哋可以處理，就唔需要為內地輸入一啲確診嘅情況。咁對於通關，大家都增加咗信心。咁呢個方案，我哋正如你講，我哋都同未來嘅局長啦，或者過幾日之後係局長咧，大家又做咗一個網上嘅溝通，咁都可正面。 即系局方即系后任局长嘅反应都系正面嘅。 我哋知道，因为我早前已经写咗信俾后任特首啊李家超先生，咁局长都话即系后任局长都话佢哋系有研究呢一方面嘅工作嘅。 O K O K。 咁所以我哋都觉得，如果喺香港可以有疫站咧，我哋有成20000多间房。就算我哋留一半月嚟做抗疫，我哋都有10000间房。 系系啊，陈恒斌啊，我就听到你呢、這个所谓建议啦，我就觉得都系一个新谂法啦。以往就即系我哋都一定要过咗关先喺嗰边做所谓隔离啊。但系嗱，其实假如真系行你哋所讲嘅建议都好啦，其实睇唔睇到咧？那个实际上嘅操作上面会唔会因为大家嗰个所谓嘅检测制度啊，或者系啲标准啊，甚至其他嘅行政安排咧，都导致？即係又會存在一啲嘅障礙喺度咧，因為始終你香港嘅香港嘅所謂香港嘅疫站，咁可能你邊個做檢測咧？嗰啲檢測結果邊個負責去傳交上去咧？咁呢啲有冇具體你哋有探究過啊？ 有嘅，可Sir你講得啱啊，即係話如果香港呢一邊做即係閉環啦，或者係叫在港疫站嘅管理咧，其實係需要有幾樣措施啊。我哋覺得至少咧。 係有四樣嘢要處理。第一個咧就係疫站裏面嘅嗰個檢測嘅標準係咪應該按照國家嘅標準咧？係因為我哋香港咧，如果檢測 CC 值去到35咧，我哋已經當佢係即係 OK 啦，解決咗啦，冇確診啦。咁但係內地咧，佢要求係 CC 值去到40嘅。咁所以我哋覺得，如果係喺呢個隔離設施裏面咧，我哋要按翻國家嘅標準，將嗰個 CC 值去翻40啦。咁另外一方面咧，就係工作人員咧，其實都需要一齊閉環嘅，就唔可以話有部分工作人員就日日翻屋企，咁亦都會將個病毒帶咗入去嗰隔離營裏面啦。另外就係內地國家衛健委咧，其實都要派人監督先可以嘅，因為呢樣嘢都係直接係要符合佢哋嘅要求。另一方面咧，我哋建議咧，由入境處職員咧去幫手管理同埋駐扎喺呢個疫站裏面啦。咁所有市民入咗去就办埋出境手续，一完成隔离咧就坐埋闭环嘅直通巴咧就入到内地。咁所以即系至少要有呢四个元素咧，我哋觉得先可能有机会做得到。 陈恒斌，我听你咁形容咧，一个疫站咧，其实佢就会由一个即系政府方面去负责营运啦，就同我哋而家嗰啲检疫酒店咧，由一啲即系酒店业界嘅员工咧帮手分担咗呢啲工作咧，就好唔同噶咯。 冇錯啊！而家我哋嘅酒店咧，檢疫酒店主要係對外入嚟香港嘅，咁就外邊入嚟香港嗰、那個接唔接受咧，由我哋香港決定啦。咁但係而家由香港入內地咧，就接唔接受應該由內地話事噶嘛。咁所以我哋就係希望善用中央捐俾我哋香港嘅一啲隔離設施啦。咁呢啲俾中央嘅心意，其實我哋香港應該要善用嘅。咁若果我哋能夠是要嚟作为翻内地嘅一个检疫隔离咧，都可以系令到成件事有机会系有突破咯。 我又大胆啲再推论下。其实用呢啲现有嘅检疫设施啦，都系一个利用呢个现有资源嘅一个方法。不过会唔会再又谂一谂？香港可能好多市民都想住酒店多啲。嘅話，咁其實又可唔可以將呢個諗法調翻轉頭，利用一啲嘅酒店作為疫站？當然啦，要處理好多嘅管理嘅問題啦。咁其實而家入去做檢疫酒店，理論上都應該有好嘅管理噶嘛。理論上嚇，都一樣有個應該係唔會受感染嘅一個客觀環境嘅。咁其實會唔會亦都係可能一個同步另一種嘅諗法咧？ 呢、這個可能性唔排除嘅，不過我哋睇翻第五波啦，嗱喺即係一對夫婦佢喺外國翻嚟，咁佢喺隔離期間咧，其實佢入境嘅時候都冇確診，佢係臨走嘅時候咧喺隔離酒店被感染嘅，咁佢變相咧就將成個病毒帶咗入社區，咁令到成個第五波嘅爆發，咁所以大家都要考慮一下喺檢疫酒店裡面嘅一啲管理啦。咁當然，如果個管理係能夠優化完善嘅話，咁將來都唔排除呢個可能性嘅。咁但係而家始終我哋都見到有過去香港都有唔少出現喺檢疫酒店裏面惹到，跟住帶咗出社區嘅。咁呢個問題都要解決。如果解決得到呢個問題，我相信都可以去試下討論。 OK， 陳斌，剩翻少少時間咧，問埋你關於咧我哋即係香港方面嗰、那個檢疫安排嘅問題啦。嗱，因為即係入去內地嘅放寬咗，咁大家都好期待到底即係香港方面又有冇再調整嘅空間咧？報章都傳咗幾日㗎啦，關於咧即係新政府係咪會研究咧一個5+2，即係酒店咧隔檢疫5日，然後再做2日家居檢疫嘅安排。你哋同即係盧寵茂見面嘅時候，又有冇探討過呢一個做法嘅可行性同埋要留意嘅地方咧，仲有一分钟左右。 我哋有同卢医生有讨论过呢一方面嘅意见同埋建议嘅，不过大家都系探讨。但我哋知道咧，新一届政府都好积极喺度探讨紧呢一方面嘅工作。咁中央都愿意去即系就住嗰个隔离嘅时间系即系做调整啦。我相信我哋新一届政府都会喺呢一方面落力去争取一啲即系放宽啲。咁令到我哋人流嘅往来咧係更加方便。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到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空中道桥面，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近蒲岗村道。路面情况在港岛南区香岛道近住深水湾泳滩来回方向的交通繁忙。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温芝劳街。新界方面，青山公路南地段去元朗方向现在近住福亨村路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南地交汇处，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有爱村的交通繁忙，龙尾就在龙日村。今次又提提大家，为了配合回归的一些封路安排，会展站的公共运输交汇处已经是停用，合共23条以湾仔北作为总站的巴士路线，以及是大约30条途经湾仔北的巴士路线已经改道或者会缩短路程。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早晨，萧乐文。 早晨啊，萧乐文。 早晨，萧乐文。早晨。 讲到最深刻的议题咧，都应该是新冠肺炎了。我做呢个节目咧，大部分时间都是戴住口罩做节目噶，都是一个好特别的体验嚟嘅。就算是戴住口罩都好啦，我做千禧年代呢个节目都是同平时一样嘅，都会将唔同嘅声音带到去听众度。我是萧乐文，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千禧年代。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我哋应该点做啊？ 要多做运动，每日食两份水果加三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唔吸烟，唔饮酒，仲要做大肠癌筛查，咁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好简单啫，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与君初相识，恰似故人归。国剧八三零呈现。御交技， 羽灵调集大军向北渊进发，纪云和切身带队御敌，羽灵对佢恶语相向，此言唔会留下一个活口。纪云和不甘示弱，同羽灵大打出手，长衣会唔会赶嚟营救呢？ 国剧八三零御交技每晚连播两集，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何巨业。 何巨业，我哋头先就同陈恒芬倾到咧，佢哋在港疫站嘅建议啦。不过咧，其实再去谂一谂佢哋嗰个建议嘅时候咧，都可以去讲下一啲嘅微调嘅方向啦。因为如果话用我哋香港嘅检疫隔离设施去做一个在港嘅疫站，始终同内地嘅疫站即系类似检疫酒店嘅安排咧，可能喺个设施上面啊，或者喺个环境配套上面啊，都未必话真系咁一致。会不会对于啲要入境的检疫者嚟讲，可能会造成一啲即系期望上面嘅落差？ 我都有啲忧虑噶，呢个谂法都系好嘅吓，灵活嘅一个处理方法。不过其实而家我哋嘅检隔离设施啦，其实坦白讲都系啲临时性嘅建筑物，而且亦都未必啊，可能有都有部分嘅独立洗手间，但系有啲都未必系完全齐备嘅。主食冇啦，加热嘅嘢都冇啦。咁其实喺你嗰几日里边，你要協調好呢啲工作，清潔係點處理啦？咁就自己做啦。當然我住檢疫酒店都要自己做啦。但問題個環境裏邊係唔係個管理者可以做到類同酒店嗰種嘅即係水平咧？嗱，呢個對於好多人諗住入內地嘛，佢希望都係舒適啲嘅個過程。咁所以我就覺得，如果要推行嘅，真係要好好嘅管理個安排，揾到人去做營運先得。 嗯， 嗱，頭先阿陳彬就建議咧，用翻即係入境處嘅職員去做營運。咁當然之前我哋啲即係隔離設施咧都有即係外聘一啲臨時員工嘅經驗啦。咁但係你話咁大嘅一個檢疫需求，我哋即係唔用一啲現有嘅檢疫酒店，而係用政府自己去做翻嗰個管理。無論係個人手經驗上面係咪真係可以做到好似業界咁豐富咧？咁呢個可能又係另一個問題。再者要我哋嗰個管理完全符合國家衛健委嘅需求，即係邀請佢哋落嚟去做一齊嘅監督同埋觀察，咁即係又係咪可行咧？咁呢啲可能咧都係我哋未來咧再要探討嘅方向。 冇錯啊！呢個新諗法啫。我想可以被讨论。 咁跟住落嚟咧，我哋亦都想讲下咧，关于香港个检疫配套啦。嗯、其实头先咧都有同陈恒斌略略倾过嘅。咁不过咧，其实除咗我哋而家经常讲紧嘅系咪进入五加二之外咧，我留意到最近有立法会议员咧就讲到我哋个香港嘅检疫配套安排上面咧，原来喺机场嗰度，佢认为已经有可以改善嘅地方咯。嗱、 嗯， 讲紧嘅咧就系霍启刚议员。就在他的社交网站那里就发帖文讲到他有朋友向他反映由海外落机回来香港至到抵达酒店之前在机场的检疫的配套非常之差、嗯、何巨业你都有在机场出入的经验你的经历又是不是这么差呢、 我就在疫情之后我经历过两次出入境、 嗯、 最近一次就比较近期一点我就觉得唔系咁差咗，嗱时间系比疫情之前梗系耐咗啦， 吓、嗯、 但系咧其实有好多手续要搞啫，但系喺个过程里边咧其实有大部分时间系等嘅、 嗯， 而等嗰个时间咧系有凳俾你坐，有张好似考试读书咁，有张台喺前面添，咁咧就咁咧其实咧成个过程系用咗时间，但系成个环境我又唔觉得差。只是对我嚟讲咧，我都尚算清晰嘅，吓系点解要等得耐咧？等嗰个检测结果。 嗯，因为而家机场都采用一个检测代行嘅一个情况。 冇错，冇错。 咁至于点解霍启刚议员会有呢个反应咧？或者我哋而家都请佢出嚟咧，听下佢点讲啊？电话旁边咧，请嚟立法会体育演艺文化及出版界嘅议员霍启刚喺度啊！霍启刚议员你好。 Hey, 你好，两位主持人，大家好，大家好， 你好， 系啊， 不如请你，讲下咧，点解你会特别关注到关于机场嘅检疫配套安排啦？你留意到嘅问题喺边啊？ 其实最近都除咗自己朋友之外，都接到好多朋友嘅一啲即系可以话投诉也好，或者反映也好啦。因为其实喺机场落机嘅过程，到去检疫酒店成个程序咧。唔耐嘅则一个多小时，耐嘅则有时系三到五个小时都有试过嘅。咁我自己有一啲朋友就啱啱系两日前落地香港啦。咁佢哋喺嗰个情况咧就五点几已经系到咗落地啦。到夜晚七点四十分咧，仲系排紧队等紧去被检查，即系做完个 PCR test。是檢查譬如一啲文件啊，或者酒店嘅一啲預訂文件啊等等咧，嗰條隊咧佢都向我反映，差唔多一個鐘頭至個半鐘頭咧係冇喐過嘅。咁其實都會製造好多問題，就係譬如去洗手間啊，或者等等咧，其實都係到唔到嘅。咁佢即係都見到當時都有唔少朋友都開始好鼓噪啊，各方面嘅嘢啦。咁呢度都諗起，其實香港即係其實作為一個我哋都係一個大都會啦，亦都個國際機場非常先進。咁系咪有啲嘢可以做得更好咧？喺人手安排方面啊，或者科技嘅应用方面咧，系咪可以令到流程上边系会更加顺畅，同埋可以更容易咧，令到嗰个成个嗰个所谓嘅 user experience 啦。咁因为呢度都睇翻我即系去讲之前都睇翻成个数字。其实呢两个月由五月到而家咧，短短个一个多月咧，每日入境嘅数字系多咗好多，系可以话倍增嘅。系五月头咧，系差唔多2000人入境到啦。咁当然有政策嘅改动咧，其实到啱啱呢一排咧已经升到4000啦。咁你可以想想，如果未来嘅话真系，如果真系会减少或者嗰个日数啊，检疫嘅日数咧，会唔会我哋嘅入境嘅？那個人數會更加多咧，其實呢個其實我可以預見到發生。 嗯， 咁呢個喺人手個配套方面，我諗都要考慮，即係衛生署喺當地個人口去幫人檢查文件啊，或者個流程係咪做好啲咧？另外就是科技啦，其實我都留意到而家咧，其實你上飛機之前咧，你都要去填寫一份健康同埋。 检疫资讯申报嘅，咁有好多个人资料去填啦。咁其实另外系咪会可以考虑到你啲 PCR test 啊，或者酒店嘅 booking 啊、针纸啊呢啲嘢，可以喺呢啲咁嘅申报机制里边或者个系统里边可以 upload 埋 scan 埋上去，咁可以 scan 个 QR code， 咁可能去到机场，你可能有一条唔同嘅队啦，系咪会诶、哎？你其实你个你嗰啲文件已經做齊曬啦，有一個譬如啊綠色嘅 QR code 或者點樣 QR code 可以更便利咁樣出境，咁會減卻咗、減省咗人手要入人手去 check、人手再去出呢個檢疫令嘅一啲咁嘅咁嘅程序。咁我好希望喺呢方面真係可以用，因為而家經常都談到立法會都話科技型嘅政府或者係善用科技，咁呢方面係咪可以多啲諗咧？咁呢個我諗都係長遠希望可以諗一諗啦。 啊，係咁嗱，阿傅海剛頭先講咧，第一個點咧就係、是、我可能咧就係等上等去上酒店巴士嗰陣咧，其實可能都有機會人多，即係可能會等得耐嘅。咁嗰度咧， 唔係嗰個係之後啊，即係之前反而係我 佢講檢查文件， 檢查文件啊，好多人可能都係未必話個個都係已經可能有啲人就可能就唔記得再打印啊，可能有啲人去揾啊。咁、其實處理每一個人去檢查文件同埋發出嗰個檢疫令個過程，可能短則一個人可能兩三分鐘，長則有啲人可能五分鐘、十分鐘，好多問題去問咧，咁啊會跟住你會打石餅啦後邊，因為好多班機一路陸續嚟啦。咁越滯咧，其實人手其實我都了解到，其實係人手真係嚴重不足，因為前線嘅工作人員都好辛苦，佢哋都好無奈，佢哋都話冇辦法，因為我哋人手係咁多。 冇錯， 咁喺流程上係咪可以做好啲咧？ 我都覺得係嘅，因為早一輪咧，我哋人入嚟入境嘅人士可能真係數目真係少啊，咁所以咧可能佢哋未做到個壓力測試。咁而家咧，可能人多咗啦，真係可能出現一啲嘅問題，或者難度啦。咁啊，我都覺得嘅，頭先阿霍偉剛講咧，用即係科技問題啦，科技嘅方法啦，早啲交曬啲文件上去，咁就可以有一個快隊啦。咁啊，係咪壓縮流程咧？減少啲排隊，或者可能起碼加翻多啲人手，加多啲坑塔去做咧？咁啊， 即係我希望可以未雨綢繆咯，因為嚟緊嗱暑假。肯定好多留學生會翻嚟香港噶啦，咁而家都見到新政府盧寵茂局長都講緊話，可唔可以研究一啲比較便利啲或者家居隔離甚至啲措施，咁就唔喺度講啦，即係唔好猜測未來啦。咁但係如果真係有啲好消息宣布嘅，我相信入境人數會倍增咯。咁我希望當局即係可以未雨綢繆諗定，即係成個政府就算如果衞生部門有咁嘅決定或者檢疫有啲新嘅條例，喺機場嗰個過程即係可以順暢啲咯，因為始終講緊話亞洲之都啊，我哋香港是一個邊疆的城市，咁即係好多體育總會同我反映，反而鄰近國家，譬如泰國咁樣，其實佢哋都嗰個過程係好順暢嘅，但係我唔想比較啦，我唔想係即係唔同嘅機場比較，可能個時段啊各方面都唔同啦。咁但係自己而言，係咪可以做啲嘢，可以做得好啲咧？咁我都希望可以喺度提出嚇。 霍桂剛啊，除咗文件上面嘅檢查咧，機場而家都行一個檢測代行嘅一個情況噶嘛？咁你又有冇收到一啲反應咧？會唔會同樣都因為入境嘅人數多咗，而可能喺嗰個部分都出現一啲打蛇餅啊，或者係樽頸嘅情況咧？ 嗱，呢個細節我就唔係收到話好多嗰個情況。咁、但係你講到呢度咧，我諗個人數嗰度咧都係值得一提嘅咧，就係、是、檢疫酒店不足啊。 嗯。 檢疫酒店不足個問題呢，我諗希望局方真係重視啦。我都知道局方其實都好盡力而家去揾更多酒店房嘅。咁但係我初步睇咗啲個案呢，頭先都講到嘅，其實5月頭2000幾人入境，到而家其實已經突破咗4000人，係雙倍咗喎兩個月。咁睇返其實第七輪嗰個檢疫酒店計劃呢，就到7月31號啦，有12500間房。咁第八輪呢是會由8月1號到10月31號的是24000房，如果你計4000人來講每日要檢疫7日呢，其實純粹數目來講是不足夠的，4728是不是24000，但是呢我想從我自己而言，當然我見到現在政府都有些防止所謂炒房的行為，那我真的有待去看這個是不是一個有效的措施，但是一個彈性都是一個問題，大家都可以有的，尤其是我業界體育界，咁我哋體育界好多朋友出去比賽，咁你可想而知，其實我哋體育界出去比賽咧，係自己唔能夠預計到你會比到邊個，係咪決賽啊，係咪初賽啊？咁我哋嗰啲情況就好兩難啦，即係呢個就係、是，啲運動員其實都好唔想喺外國逗留，有時而家因為外國咧確實有感染的風險是大增的，咁佢感染到咧，佢就上唔到機，翻唔到嚟咯。所以有時都好想比完賽就即刻，如果真係冇得晉升嘅，就即刻翻嚟。但係因為檢疫酒店冇彈性啊， 所以佢就翻唔到嚟，所以都會有遇到呢啲我業界所謂個問題咯。所以有時我哋而家業界出去比賽，都會有少少卻步，都唔知點算，有少少不知所措。 你甚至提到話有總會唔敢安排運動員出去比賽，呢個情況嚴唔嚴重咧？因為即係運動員比賽影響佢哋嘅排名，同埋即係甚至更加長遠佢哋嘅訓練同埋資助啊咁。咁呢個情況嚴唔嚴重咧？ 如果你话好严重，就我唔会讲到好严重。 O K， 你哋有个别总会向我查询，咁呢个亦都系反映成个问题啦。即系都现实啲嚟讲，因为我哋有啲总会可能出国嘅经验比较多，或者次数比较多咧，佢哋反而可能同某个酒店有个合作嘅关系，佢哋就比较容易都安排。有啲总会可能冇啲经验嘅，就好似喺网上要喺网上 book 咧，佢就好头痛啦。佢一团人可能系十個人或者20個人一出隊，佢又可能要分散曬喺酒店啊，可能呢三個住呢度，四個住嗰度，咁你都可想而知，對我哋體育總會係一啲可能資源上或者喺嗰個人手上有限咧，對佢哋嚟講係一個好艱巨嘅工作嚟嘅，係咪？即係可能。即係啊，係，所以呢個希望局方都可以俾多啲支持同埋嗰個我哋總會嘅一啲訂酒店嘅一啲安排咯。 好啊，好多謝你啊，霍啟剛，同你傾到呢一度，拜拜。 唔該兩位主持，唔該。 霍啟剛咧係立法會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嘅議員嚟噶。嗱，阿何巨業聽商界反映佢哋嘅困難就聽得多啦，即係體育或者文化界別因為檢疫而衍生嘅呢啲難題咧，我哋即係都聽到阿霍啟剛咁樣講咧，關於總會方面嘅支援咧，真係要加強。 我又聽深入啲聽下啦，哎呀，真係，真係都影響幾大，因為其實好多會噶嘛，個總會又唔係咁大力量，咁多資源，咁你個別小會點安排咧？其實政府第嚟緊啊，嗰個局咧，會唔會喺呢方面都係推廣香港咁啊？代表香港做對出外做好多嘢，做好多比賽，其實係咪就統一嘅安排幫下佢咧？留翻啲名額俾佢啊，留翻酒店房名額俾佢哋啊，一早都有安排噶嘛，其實都幫到佢哋咯。咁啊，酒店之餘咧就係機場，其實咧霍啟剛講得啱。用科技啦，而家咧有阵时咧就拿住一张纸就手写，跟住行去隔篱又俾张纸人哋，咁跟住咧做好多程序。咁呢啲咧本来人少就快嘅，人多就可能就好复杂。 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 1872311，无论咧你想同我哋讲下内地嘅入境安排方面嘅调整，亦或咧系香港嘅隔离检疫嘅配套或者未来嘅一啲建议咧，都可以打嚟同我哋倾下。而家电话旁边咧有黄小姐喺度，黄小姐你好， 你好啊，系啦，咁我咧就摆咗啲钱喺国内嗰啲银行咧做咗定期，咁咧由2020年初到到而家2022年咧都成两年半啦，都處理唔到啊，因為咧要翻去嘅時候咧就要隔離咁樣咯。咁我就希望政府可以通融下我哋啲市民，即係我哋係即日來回嘅啫，又唔會食又唔會剩噶啦，又唔會住噶啦。咁即係即日來回嘅啫，希望咧就唔使隔離咯，我哋呢班人。因為如果啲喺國內啲錢又處理唔到，香港啲錢又砌得七七八八啦，咁叫我哋點咧？ OK， 系咪先？ 阿黄小姐，不过即使你唔使即日来回咧，即系你进入去内地都 要即日来回， 系啊，你都要符合佢嗰个隔离检疫安排噶。嗱，而家咧佢就即系缩短咗做一个即系啦，七加三一个短啲嘅方案，会唔会有多啲嘅动机或者系时间可以翻上去处理翻你嘅财务上面嘅安排咧？ 希望可以短啲咯，啲时间尽量，即系因为我哋打晒针，我哋又做晒嗰啲測試啦，快測噶咯，係咪先 ？OK， 對於市民嚟講都係越短越好啦，檢疫期。 其實係嘅，你係唔使檢疫就最好啦。不過真係如果喺關口有銀行啲分即嘅辦事處喺度，會唔會都幫到唔少香港人咧？ 嗱，其實咧，關於商務方面咧，今次內地咧調整咗佢哋嘅防疫安排咧，我諗最開心可能係一啲廠商啊，咁或者呢個時候咧都請嚟佢哋嘅代表咧，好快同我哋講一講佢哋嘅意見先。電話旁邊咧有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嘅永遠榮譽會長吳宏斌喺度啊，吳宏斌你好。 你好， 吴永斌你好。 对于今次喺内地方面咧，做咗一个咁样样嘅调整，由14+7变做7+3。喺你哋厂商处理一啲实务上面嚟讲，系咪一个大幅缩短咗时间成本啊？ 系啊，呢个当然系啦。即系个如果你要需要21日嘅，咁你住酒店嘅成本你都要自己俾钱噶嘛。同埋人工又係要繼續俾嘛，即係好多時我哋啲同事就即係派住喺廠 到嘅，咁或者有啲同事需要上去洽谈一啲事情嘅，咁都要经通过呢个隔离，咁都令到个成本增加好多噶，啊，同埋人力资源亦都系好短缺，一呢去又要去成个月以上，咁而家缩短咗之后咧，咁对大家都系会便利咗好多啦， 嗯。其实过往咧未有呢个调整嘅检疫安排的时候咧，我哋港商系点样处理即系一啲来往内地嘅业务需求嘅咧？你哋系会揾个人系长住喺内地都唔会翻落嚟香港啊？定系都有好长嘅一段时间真系冇翻内地去视察一啲业务啊？ 系啊，我哋有啲同事上咗成年都未翻过嚟啊，因为再上去又要隔离一日，所以佢哋都唔愿意喺呢个情况之下咧，亦都令到佢哋同家人亦都分离，即系分开成年先至能够见一次面。咁今次如果缩短咗嘅话咧，咁佢哋都可以即系三四个月啦，三几个月翻嚟一次咯。啊，咁对佢哋都系便利好多噶吓。 系啊，嗱，希望大家啲同事都可以方便啲啦。咁但系其实就算今次调整咗呢个嘅检疫安排咧，其实你喺你嘅角度啦，喺商界角度啦，觉得系咪可以真系可以大幅改善咗而家嘅困境咧？或者其实喺执行起上面咧，仲有冇咩你哋都预见到？其实仲有好多难关要过嘅咧。 因为七加三咧变成咧好多公司咧啲同事啊，甚至乎啲老板们，咁包括我自己咧都预备上去噶啦，即系可以接受得到，即系自己可以挨得掂啊。如果唔系话你一个人有一日真系都几难挨啊。咁喺呢个情况之下咧，咁嗱，讲真一句，如果你喺做生意嘅，如果你唔系自己亲力亲为，系嘛，咁或者想推广一啲新嘅业务嘅。你冇當面嘅接觸，淨係靠即係視頻啊，或者電話啊，始終都係爭啲嘅。即係你去到睇到你整體個環境係點樣樣，因為目前嚟講，過去呢兩三年咧，佢哋都講內地嘅經濟係放慢咗嘅，放慢咗你都唔敢去冒然投資啊嘛。咁喺呢個情況之下咧，咁如果係縮短咗呢個隔離期咧，咁好多人都會上去咯。 係啦，咁如果人多咗上去咧，常見大家成日都講啊，個疫站安排一個問題。咁呢啲檢疫酒店其實變咗個需求又大增噶咯。咁喺呢方面，你哋有冇即係有諗到一啲嘢，可能要同有關方面盡量要做多啲配合咧，或者想佢哋再調整一下啲安排。 或者頭先有議員話已經有炒黃牛嘅情況添喎，你哋又有冇留意到咧？ 因为都是昨日先公布，咁我当然有即刻即係有啲人开始已经 book 到酒店，佢咪可以返去囉。如果 book 唔到，你根本上都返唔到㗎嘛。所以呢度係真係需要内地呢喺呢啲隔离酒店呢就拨多啲出嚟配合啦。第一个，第二个当然就嗰个价钱问题啦，係咪交通问题啦，同埋嗰个拨名额问题啦。即係如果你俾得太个少个名额，即係你上网登，即係想攞个日子，基本你都冇辦法订得到酒店，又订唔到交通啊，咁样样都订唔到嘅。咁放宽咗都需要一啲时间，睇下内地会唔会喺呢度呢就会再完善咗佢囉。咁你话今天每日只係得嗰好几百人出入关。但是如果我喺疫情前咧，我哋每日系讲紧数以十万计嘅，即系嗰个人流啊。所以呢度咧，我哋真系想内地咧就能够尽快喺呢度咧，系咪可以即系配合，能够即系既然佢有呢个措施，希望佢哋其他各方面都能够配合得到咯。 好快剩翻一分钟啦。其实关于即系增加名额方面咧，譬如以而家即系深圳隔离疫站嘅名额就系800个啦。你觉得譬如如果系逐步放宽嘅话，你希望喺短期内可以加到几多先比较满足到商界需求咧？ 因为呢个基本上佢唔会净系俾商界，都会俾香港嘅所有嘅市民。喺呢个情况之下咧，我谂如果能够过万一日啊，咁啊，加好多啦。因为而家暑假嚟啦嘛，同埋好多人都想翻去探下亲，同埋都好耐冇见面啦， 咁所以即系你哋都建议加埋探亲啊等等嘅需求，就预留比较多，譬如过万嘅名额就比较稳阵啦。 系啊，起码啦，如果唔系根本上，如果名额太少嘅，基本亦都即系市民都冇办法受惠得到，去放宽咗呢个政策啦。 好啊，多谢你啊，吴宏斌，同你倾到嚟呢度，跟住落嚟咧，我哋要听一节交通消息啦。 交通 通消息直击报道。 六点前的交通消息 ，Michael 首先讲单意外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裕隆山对开的中线有意外，而家大咧交通挤塞噶，车龙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署，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车龙排到近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的车龙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解禁坪，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日元136.4，瑞士法郎0.952，加元1.287，人民币6.695，英镑对美元1.218，欧元对美元1.053，澳元对美元0.688，新西兰元对美元0.623。港金报17,000，比上日收市跌110蚊。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1,819.4美元，港汇指数系100，升0.3。 消息直击报道。 Kiki 咧，首先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啦。喺呈祥道，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明爱医院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龙翔道近碧华角。重复一次啦，就系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明爱医院有交通意外，龙尾已经去到龙翔道近碧华角。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只是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在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之内，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去到上香道，东区走廊应该是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东港中心，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在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和伟业街近常月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去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九龙入口的车龙去到翠屏南村对开，路面情况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一段的车龙去到星河名居，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龙尾接近圣贤中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车多繁忙，龙尾是过了牛头角定富街，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比较多车的，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御港湾，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龙塞到去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银禧花园仍然是车多繁忙，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青沙公路近大围新村，林锦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塘挤塞，龙尾林锦公路交汇处，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龙尾去到龙富路天桥近龙门居。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言不尽，风不息，自由风，自由风。 2024年，内地港人子弟学校的学生可以留在内地的市场应考 DSE 的科目啦。广州暨大港澳子弟学校总校长郑景亮： 培侨中学第一年收生正系应考的人都已经接近7000人，而我哋学校应考的人接近成1000多人。港人子弟在湾区系有咁嘅需要。 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8，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在这几年，曾希望你，曾好好的纪念，岁月留身边，开始得忘心念。 Oh 国剧夜场，袁咏仪、宋佳、宋祖儿、陈赫、张超主演《盛装》。 随住新媒体迅速崛起，时尚杂志《盛装》在转型的时候面临主编空缺，由宋佳饰演的副主编陈开儿踌躇满志，但是集团就任命了袁咏仪饰演的萧红雪为新主编，但新人事又会否带来风暴呢？ 国剧夜场《盛装》 6月28同29号晚上10点，港台电视31。 世数25年，主持曾卓然、高福慧。 房委会在1978和1979年先后推出居者有其屋计划和私人机构参建居屋计划，以折扣价出售居屋，从而协助合资格家庭和公屋租户置业。由1978-79至2002年，售出的居屋和私人参建居屋单位超过300,000个。 一个社会有没有希望呢？跟那个社会有没有向上流动的可能性是很有关系的。而向上流动呢，是需要解体。居者有其屋的名字呢，改得很好，可以感受到政府对社会的承担。这个计划呢，可以说是近几十年来政府提供向上流动最重要的助力。居者有其屋的绿表令到公屋的居民可以置业，给一个机会呢，令到不同的阶层可以分享到香港发展的成果。 2002年11月，时任房屋及规划地政局局长孙明阳公布一系列稳定楼市政策孙九招，当中包括结束居屋计划。居屋在2003年停建停售，直至2011年，政府为了回应中低收入家庭置业诉求，决定复建居屋。新居屋计划对象主要是首次置业人士。房委会自2015年推出首批复建居屋，截至2020年，一共推出居屋单位23,000多个。 有前辈老友创业就白手兴家，2000年之后赚了第一桶金，也都是先选择居屋上车，留下多些本钱做生意。但后来去到近10年，自由转售居屋的价格其实已经跟私人楼差不多了。近几年白表居屋如果跟幸运大抽奖有些类似，所谓居者有其屋这个向上的阶梯，对新一代来说也都渐渐是可望而不可惜。施政者令居者有其屋的气魄也都可能受限于现实的供应不足，所以能够顺利被人使用到的就是一个阶梯。但如果它是有得看但是没得用的阶梯，就会变成了另一个阶级了。 世数25年，星期一至五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何巨业。 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何巨业啊，新一届政府咧好快就正式上任啦。咁啊，头先咧都好多无论系立法会议员啊，亦或系商界啊，对于咧我哋香港嗰个检疫措施系咪有进一步放宽嘅空间咧，都已经有好多嘅期待啊，或者系风声传紧出嚟啦。嗱，其实后任嘅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咧，上个星期接受传媒访问嘅时候咧，都公开表示咧会研究考虑缩短海外到港人士嘅檢疫期啊，咁啊，我哋頭先都講咗啦，近排報章咧討論得最多嘅就係一個所謂5+2嘅方案，即係話咧喺指定酒店檢疫5日，再加2日嘅家居檢疫。咁啊，不過真係要做到呢一個方案咧，就要有好多嘅配套啊，包括咧盧寵茂就提到咧核酸檢測嘅速度啦、數目啦同埋準確度咧係要提升。嗱，特別關注到咧，如果能夠將核酸檢測個靈敏度去提高咧，按道理係咪喺 檢測嘅第即檢疫嘅第四日或者第五日咧，已經可以揾到潛在嘅染疫人士咧，咁啊令到佢之後啊居家檢疫嗰兩日咧都可以個風險降低咧。咁當然佢就冇話喂係咪一定要做到呢一樣嘢，我哋先至會縮減嗰個檢疫日數嘅。但按道理嚟講，照計我哋可以提升我哋檢測嘅能力咧，就令到放寬檢疫安排似乎更有條件。 听落就系嘅，即系好似咧，你把关把得严啦，个龙门守得好，咁自然啊，输嘅机会少啦，咁样。咁但系我就觉得缩短一个所谓嘅酒店检疫啦，系一样嘢啦。咁其实你话系而家个检测嗰个嘅安排系咪而家仲有冇改善空间咧？咁真系要问下专家啦。咁但系咧就我就会觉得，喂，其实而家我哋用紧个核酸检测，其实我都听好多报道啦，或者系啲专家都讲，其实。都好灵敏嘅，其实系准确嘅。我听睇过一啲报道话，而家用紧嘅核酸检测嗰个准确性，如果确实嘅，就应该都100%咁滞嘅。咁样其实如果系咁讲，其实又唔系，又应该唔使，即系有咩空间再提升佢咧？咁系咪净系提升个速度咧？或者系令到一个检测嘅数量可以加快，令到往后日日做检测都做一次咧？咁其实又睇下啦，资源系咪可以咁样安排到？ 其實咧喺速度方面或者先講，我哋現時咧去一啲檢測中心嗰度，大家市民都有經驗啦。你今日去即係做咗檢測，通常24小時內咧就有結果出到嘅。至於譬如違風強檢咁樣啦，我哋咧就目標咧喺12個鐘頭之內咧係可以去解封啊嘛。咁所以咧就將嗰個出結果嘅時間咧可以話縮咗一半，由24轉到12。 冇錯。 咁到底如果我哋再去將呢、這個速度話要提升？其实是不是可以望住12小时这个目标，譬如大家做检测完之后都是可以12小时拿到结果的，会不会是做得到呢？或者这个可以问一下专家啦。 好啊。 另一方面呢就是就住那个数目啦，譬如好像我们看到内地现在那个调整安排，其实它在酒店即是它在检疫设施里面做那个核酸的密度其实高了的。 是啊。 如果我们将来譬如香港都跟这个方向真的在那5日的检疫期入边，加派更加多的人手去做更加密的核酸检测，其实又是不是可以做到的呢？就住这些问题呢，我们现在电话旁边都请来一位业界朋友跟我们一起谈谈。至于听紧收音机的听众，如果你都有意见想发表，我们的电话号码是18723111。我们现在请来的是中大生物医学学院的客座副教授焦彦图，在电话旁边。焦彦图你好。 系 ，hello， 焦元图你好。 系 焦元图啊，我哋想探讨一下咧，关于如果要即系提升香港做核酸检测嘅能力啦，不如先讲下速度方面啦。其实24小时之内出结果就我哋而家做紧啦，提升到去12个钟头之内去做晒，其实有冇难度咧？ 难度就系存在嘅，但系其实系能够做得到嘅。咁因为最主要头先都有讲啦，即系其实封区嘅时候，我哋嘅目标都系12小时内去出报告啦。咁所以即系其实要做到呢一件事咧，我哋系有能力做得到嘅。咁但系即系其实里边要做嘅准备功夫啊人员嘅配置啊，咁都需要做调整啦。因为其实我哋一直都系习惯咗一个24小时出报告嘅做法，变成12个小时，咁就可能喺嗰个人手度要增加啊，可能啲仪器上面要增加，要确保我哋能够即系应承咗系12个钟就要12个钟做出到嘅一个结果嘅情况咯。 系我都明嘅，其实即系封区。其实围封咧，12个钟头就系我谂，即系大部分做晒噶啦，有啲仲快啲添，有啲可能就系6-7个钟头，其实都有结果噶啦。但系问题嗰啲系一个集中啲嘅处理方法啦。咁如果第时去到酒店咁先算啦，假如吓我哋要目标喺酒店做检测，咁其实酒店咧可能好零散嘅，仲要咧入去房门口去做嘅。咁其实呢啲对你哋嗰个运作安排。会唔会喺翻嚟实验室，反而你哋就处理到啦？反而喺前边去做一个采样嗰阵咧，就其实嗰个工作就繁复咗，会令到成个过程会长咗咧。 其实会嘅，咁但系即系其实我谂上门采样嘅呢个动作，其实我哋承办商都有即系年几两年嘅经验噶啦，咁所以即系其实12个钟其实亦都系即系包括咗喺呢个即系呢个12钟头嘅计算入边咯。 即系12个钟头已经包埋你哋嗰个采样嘅需时噶啦。 嗯，冇错。 OK， 我唔知道咧喺一啲科技上面咧喺呢度有帮唔帮到手啦。因为我留意到有内地媒体就话咧，其实检测新冠病毒嘅核酸方法咧，有一个所谓新一代嘅快速核酸检测啊，就喺今年三月开始咧，喺一啲陆路口岸应用，譬如跨境货车司机啊，其实佢都系核酸检测嚟嘅，但系咧就快好多出结果。其实现时呢一种技术有冇喺香港应用嘅咧？佢嘅可靠度同埋成本又系点噶？ 嗱，咁咧呢個叫做快速核酸測試咧，其實香港係有應用嘅，即係例如就係、是、即係頭先你都講啦，就係、是、我哋例如一啲過境嘅貨車司機啦，去到邊境嗰陣，其實我哋香港呢邊都會做一個快速嘅核酸測試嘅。咁亦都係即係其實而家有啲旅客係即係透過陸路去入去內地境內咧，其實佢就算自己持有一個24小時嘅陰性核酸證明，去到邊境嗰個位咧，亦都要做一次快速嘅核酸測試嘅。咁所以其實已經喺有香港有去應用呢件事啦。咁但係呢嗰、那個最大嘅問題咧，就個成本咧係會貴過傳統嘅核酸測試啦。其實佢個準確度上面咧，亦都係會咧比傳統核酸測試差少少嘅。 點解會貴啲咧？ 貴啲嘅最主要就係因為佢裏面嘅試劑就唔係即係你喺實驗室度做，即係嗰個技術啦。咁佢即係其實佢個新啲技術，咁佢個成本啊各方面啊都係會貴咗咯。 哦，咁處理個量或者處理個量嘅能力會唔會因為又複雜咗就會即係少咗嘅咧？ 都會少咗㗎，因為即係我哋喺傳統實驗室做，佢一台機可能係做96個樣本嚇。咁、如果你喺現場做，咁當然你嗰、那個你本身現場就已經冇一個咁傳統嘅實驗室嗰個操作啦，嗰、那個配置啦。咁你嗰啲快速核酸測試嗰啲機，其實一般都唔會做到96嘅 嚇、 因為嘅意思其實你都要等夠96個人，你先至做到個台開到個台機嘛。咁啊唔夠快速咯，係咪？ 冇錯。 咁所以佢一般嚟講可能係8個、16個、24個最多咁樣就去做咯。咁所以嗰個通量嚟講，亦都会系少过传统细 菌。O K， 嗱，除咗速度呢个导向咧，大家都好关心灵敏度或者即系所谓准确度呢个导向啦。头先阿何巨业就指出咧，其实我哋用核酸检测咧，系咪个准确度其实已经好高嘅咧？而家即系有一啲嘅意见提到，我哋要就住个准确度方面再进一步提升，其实系咩意思咧？可以点做到咧？ 其实咧，核酸测试所谓 100% 嗰个准确度咧，系只不过系我哋 咧可以点做到咧？ 其實咧，核酸測試所謂 100% 嗰個準確度咧，係只不過係我哋攞嚟同其他，例如可能快速測試啊、抗原快速測試作為比較，我哋會攞核酸做金標準，所以先叫佢做 100%。即係其實呢個世界上冇嘢係 100% 嘅，即係冇一個檢測係真正 100%。即係例如代表我啱啱中個招，我而家去做核酸嘅話，我肯定唔會 check 到㗎。咁但係我係咪一個中招嘅病人咧？我絕對係嘅。咁但係我可能兩日後、三日後，當我個病毒量上升到去某個水準啦，咁某個水平。咁然後用核酸測試，咁我叫做即係好準確，接近 100% 揾到出嚟。咁呢個就係即係喺個時間性上面我哋去量度呢個所謂嗰個準確度咯。咁所以即係其實呢個檢測嚟講，永遠都有進步嘅空間嘅，永遠都係冇一樣嘢係叫做 100% 哦，即係話咧，如果可以更早期再揾到，再確定到係已經係中招嘅。咁呢個就係提升咗個嘅嗰個準確度，係咪咁樣理解？ 咁喺科學上面可以點樣做到呢樣嘢咧？ 科學上面咧，其實係有幾種辦法嘅。咁最主要就係有兩個途徑啦。第一就係採樣嘅時候，我哋能唔能夠採集到更加多嘅病毒啦？咁呢個就牽涉住我哋就一定係要即係多個途徑去做採樣，即係代表一定係一個混合嘅採樣模式咯，即係唔會淨係撩喉嚨啦，唔會淨係撩鼻哥啦，可能係兩樣都一定要撩啦。咁呢個就一定啦。咁然後就去到一個比較技術上嘅層面咧，就是、去到我哋嘅實驗室嗰陣咧，我哋會做一個工序咧，就係、是、叫做即係呢個 RNA 嘅提取核酸嘅提取嘅工作。咁核酸提取嘅工作咧，其實咧，就算而家目前我哋做嘅所有嘅核酸測試咧，我哋即係撩鼻哥或者撩喉嚨攞出嚟嘅病毒咧，其實是只有一小部分是会去到再下一个程序去做这个核酸的抗争的。 是。 所以其实在这个核酸提取里面着墨呢是可以令到那个准确度是提高的。即例如现在我们可能是拿 10% 的核酸落去下游去做这个核酸抗争，我们可能增加到 20% 甚至增加到 50%。咁其实是会令到成件事是会准咗的。咁但是当然亦都是会有一个trade off 啦，即係當然可能你個成本會上升啊，可能你個時間係會上升啦，啊， 係嗱咁樣啦，其實咧直接啲我就諗到啦，我哋要準確啲，當然要做得細緻啲，咁啊時間又要長咗啲， 咁啊或者係甚至乎我哋又要想濃縮嘅時間，人手又要多啲啦。咁其實你有三者係一個互相競爭緊嘅資源喎。 冇錯。 係啊，咁其實即係大膽啲問一句，其實你對業界非常之掌握啦。你睇到成個業界檢測業界嘅資源嚟講，今時今日如果我哋大膽咁話，我哋點有可以去到幾盡呢？可以去到幾即係幾快又幾準確？係啊，我哋而家嘅人力資源或者所有嘅資源裏面係仲係配合得到嘅咧、 可以提升到幾多？ 係啦，嗰個極限最高極限可以去到邊度咧？ 即係我諗，首先係時間方面啦。頭先講咗就即係可以縮到去12小時啦。咁準確度嚟講咧，即係用我頭先所講嗰上述嗰兩種方法咧，咁的確就係即係嗰個準確度可以提升之餘咧，嗰、那個即係成本或者時間嗰個改變就唔會有太大嘅分別。咁即係所以進步嘅空間就一定有囉。咁但係你要我好確實講一個數量，去將我頭先講嗰個時間成本以至於準確度點樣去一個提升呢、我就比較難去即係套一個好清楚嘅方法去答到你囉。 明白。嗱，我又假設啦，嗱，我哋其實針對呢個嘅安排咧，就係講緊我哋喺個酒店嘅檢疫安排，就加快咗、加密咗啲檢測啊嘛。假如我哋頭先講過，可能我哋有隨時有3-4萬嘅人士喺個酒店度檢疫嘅，咁嘅話喺咁嘅量之中，你就差唔多接近每日去做咁滯啦。咁嘅話，其實係又有冇能力應付得到咧？就咁初步咁睇。 有能力應付到嘅，因為始終即係我哋香港做到高峰期，其實大家加埋可以做到成20多萬嘅核酸測試嘅，咁所以即係其實而家你旅客嗰度由幾千變成幾萬，其實呢個增幅係即係唔係叫做好多咯，我哋係應付得到咯。咁同埋即係呢個量其實對個成本係有幫助嘅，即係其實我哋啲燈入火蠟啊、人員配置啊，都係咁多嘅啫。咁你其實做多啲嘅時候，咁我哋咪叫做薄利多銷咯。咁即係其實嗰個成本嘅上升，我哋可以透過個量嘅增幅嚟去即係係能夠翻到嚟嘅。 但係早一段時間咧睇到咧，係人力資源係一個限制，或者都係一個困難啦。其實請人容易啦。咁呢個而家喺個業界上面仲存唔存在呢個問題嘅咧？ 咁呢個都係同嗰個即係嗰個檢測量嗰個位去做平衡囉。咁即係當然因為我哋經歷過第五波，咁而我哋亦都係即係令到我哋即係每個承辦商嗰個檢測能力都係有上升啦，都係有請到人啦。咁以我認知，大部分嘅化驗所都唔會咁輕易就係即係將啲人又請走咁樣嘅。咁所以即係其實我哋個量，我哋可以以第五波高峰位作為一個標準咯。即係我哋其實嗰陣能夠應付到，而家就算增加咗個量，唔會高得過第五波。咁其實我哋唔會有太大嘅難處咯。 我仲記得咧，喺今年第一季嘅時候咧，香港曾經出現過一個討論，就係我哋個檢測標準應唔應該同內地睇齊咧？嗱，因為以香港嘅核酸檢測標準嚟講咧，我哋個 CT 值係30以上咧，其實就可以出院噶啦。咁而喺我哋界定一啲個案係陰性同陽性嘅時候咧，其實好少亦都話喺個報告入邊咧有俾埋一個 CT 值到去到做參考。咁同內地咧，你話即係CT 值係低過40咧，就仍然被視為陽性，需要送醫隔離咧，就係一個唔同嘅做法嚟嘅。你認為呢個門檻有冇需要去改變？令到我哋即係更加安全地可以去做到一个检疫上面的放宽呢？ 是我想即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实际上面的原因，为什么我们香港那个所谓门槛是这么低的，即叫做 CT30， 即我觉得不是低，因为即其实已经有很多文献和研究去证明去到 CT30， 其实那些病毒就算被你找到叫做阳性，但那些病毒其实没有传播力的。所以为什么放他们出来其实是一个安全的一个情况。那内地为什么会40呢？因为内地一直是维持清零政策嘛，所以即其实他们在个社区面上大致上清零，其实他们是有杀错没放过的时候，他将到的门槛较到很高，亦都是很合乎常理的。当然我们希望通关，就希望将这两边的政策是能够尽量 去接近，甚至是变成一致。咁我覺得就係其實我哋香港點解要將呢個 CT 嘅呢個門檻教到咁即係低啲嘅水平呢？最主要就係因為唔想希望嗰個醫療系統或者我哋嘅病床一直都係俾一啲可能其實都叫做好返或者係冇傳染到其他人嘅病人都仲係留喺個醫院啫。咁但係我覺得去到而家，由於 即係其實每日雖然都有幾千個，但其實我哋醫療即係真係要住院住佔用我哋病床嘅人數係唔算係好高嘅情況之下，其實我覺得係可以即係同內地嗰邊係嘗試去靠近啦，甚至睇齊啦。 嗯，即係你認為我哋而家嘅醫療嘅情況嘅系統嘅條件其實係足夠讓我哋可以同內地嗰個標準睇齊，因為即係可能 CT 值即使佢係只係低過四十咁佢可能只係過唔到境啫。但係譬如佢可能做居家隔離係冇問題嘅，你意思係咪咁？ 係啊，冇錯。咁因為即係始終我哋知道嗰個安全風險係比較低啦，即係當佢個病毒量都已經去到一個好低嘅水平啊，咁所以即係如果佢係喺居家隔離啊，或者佢甚至喺个医院度，即系唔系三十就走啊，可能33先走啊，即系其实我觉得呢啲都系即系可以去考虑噶咯。 好啊，唔该晒你啊，焦彦图先同你倾到呢度。焦彦图咧系中大生物医学学院嘅客座副教授嚟噶。嗱，关于检测嘅速度啦、準確度同埋數量上面點樣提升咧，或者我哋都仲要有待政府進一步嘅公布啦。咁啊，但系而家咧，我哋要先听一节新闻先啦。 33度或者以上。同时下午的骤雨为本港部分地区带来5至10毫米雨量，在下午4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西沙东南偏东大约4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广东西部沿岸一带。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骤雨渐转频密，同埋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风。明日稍后离岸同埋高地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2-3日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海有涌浪。星期五吹强风，周末期间雨势有时颇大。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交通意外嘅消息啦。喺漆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东九龙走廊近学园街。重复一次啦，就系漆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车龙已经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学园街。至于较早时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明爱医院的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不过一带仍然挤塞，龙尾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隧道情况，洪水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只是近管道入口的范围车多，不过3-4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就排到下角道近天美道。告士打道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维多利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碧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范围多车。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汇景花园。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在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过了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车多缓慢，龙尾排到太子道东近御港湾。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车多，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林锦公路近住新塘一段来回方向都是挤塞的。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的车龙排到去安定村。最后提一提大家，因为有回归25周年的活动，直至到星期五的下午2点左右，湾仔北多处路段都是封闭的，范围覆盖博览道、中环及湾仔绕道、龙和道、菲林明道、龙景街、龙合街、会议道、分域街、港湾道和分域码头街。另外铜锣湾大球场径亦都系封闭咗噶，咁请留意现场嘅改道指示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最后食安仔提提你，留意包装上嘅低盐低糖、无盐无糖标签，咁就可以食得精明又健康。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我哋一齐大， 我系波乐无穷嘅何正光。讲翻以前广播咧，系十分兴奋嘅，尤其是完场之后，因为完场我哋喺个波箱行落嚟咧，嗰啲球迷啊，哇，一见到我哋好开心噶。 喂，头先你讲得几好啊！ 到到今时今日，我都仲未有退休嘅念头，我仍然希望继续讲落去啊！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哋一齐大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一齐听 第36季健康节目。 新手爸爸妈妈， 新手爸爸好困惑的状况就是，第一变成司机啦、跑腿啦、打杂乜都做晒啦；第二太太就成日都挂住凑 BB 啦，少咗倾偈啊，所以会有一种孤独感；第三啦，好挂住啲自由自在嘅生活。 深夜一点半 ，FM 92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 again。 有听众问萧叔叔，如果我话我而家好穷、好穷、好穷，非常冇钱，我英文口语可以点讲呢？ Of course, you can say I'm very, very poor right now。 另外一个好常见的字呢，就是 broke, B-R-O-K-E, I'm broke right now, I'm absolutely broke。 即是类似好似破咗产，话而家破产啦，穷到冇朋友啦。另外一个字我们可以用的就是 skint, S-K-I-N-T, 也是在英式英文常见的一个字来的。譬如我说我现在有一点穷穷地， I'm a bit skint right now. 或者你可以说 I'm totally skint at the end of each month。 每个月尾呢都是非常之穷困，很惨惨住的。skint, broke, 那都可以的。今天讲到这里，希望解答到听众的问题了。拜拜。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eal O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何巨业。 何巨业啊，我哋同大家转个话题咧，讲下一宗发生喺2018年啊，香港马拉松赛事期间嘅一宗意外啦。 嗯， 其实咧当年咧有一位50岁嘅男参赛者咧，参加咗10公里嘅赛事啦，大概跑咗6公里左右咧，佢就晕倒喺路上啦。事件点解会引起公众关注咧？系由于救护车咧喺事发之后，大概25分钟咧，先至去到现场啊。而呢一位男士咧，亦都好不幸喺留院第4日之后咧不治。验尸报告咧系指出佢系死于急性嘅心肌梗塞嘅。死因庭咧喺言讯咗成件事件之后咧，琴日就裁定呢位男士咧系死于自然。咁不过睇翻咧呢一位死者嘅遗孀喺案件裁决之后咧，就讲话喺个过程入边咧，对于救援的过程咧，睇到好多救护员即急救员到场救援的情况啦，同埋咧唔同嘅部门内部之间有一啲沟通混乱咧，佢都质疑到系唔系呢一啲嘅延误咧，系导致到佢丈夫嘅失救啊，何巨业。 其实就当然啦，呢件呢个案件咧，其实就令人伤心嘅，因为其实本来系 去做運動嘅，係一個好參與一個好健康嘅活動，但係有個意外啦。但係可能即係因裁判庭都講話死於自然啦。咁當然可能都有啲疾病影響緊佢。咁但係其實咧就有病啫。但係如果係咪有一個好啲嘅緊急救援嘅處理？或者再理想啲啦，我哋唔夠膽判斷佢而家係好與唔好啦，再理想啲嘅，係咪都可以幫到咧？或者嚟緊點可以避免往後嘅一啲類似嘅意外發生咧？因為始終香港都舉辦唔少啲國際嘅體育活動，尤其是喺街上邊嘅，我哋以往都係好即係好好一個城市嚟嘅，而且仲唔止一街嘅，可能我哋喺跑山啦，可能 系 越野跑啦、毅行者啦，甚至乎渡海泳啊，其實嚟緊香港都係一個體育之都。我哋期望打咗个体育之都，咁体育嘅成就其实都要喺呢个安全环境之下做，咁点样可以做得好呢？咁其实值得要再检视一下嘅。 或者咧，我都簡單總結一下喺研訊嘅過程入邊咧，點解死者嘅遺孀咧會質疑到係咪有救護延誤嘅情況啊？嗱，首先咧就係喺事發嘅時候咧，發現傷者之一嘅香港業餘田徑總會的義工，由於他沒有受過急救訓練，所以他沒有向救護員去提供傷者的情況的。而最先接觸到傷者的救護員，他是來自醫療輔助隊的一位急救員，就被一位的急救專家在庭上都指出或者是質疑他有沒有錯誤判斷到傷者的清醒程度、呼吸和脈搏。另外咧，亦都指出咧，佢系冇将伤者咧系放喺一个叫复原卧室嘅一个状态入边。咁呢个系一个急救嘅方法啦。一般咧就系用喺昏迷但系有呼吸嘅伤者身上嘅。咁而头先死者嘅遗孀咧讲到一啲内部沟通嘅混乱咧，其实就系指到意外事故协调中心到底喺接报之后啊，其实系第一有冇掌握到伤者嘅情况，同埋最终咧系依凭住啲乜嘢嘢嘅根据去决定。是否派出救护车，抑或咧系要救护人员咧系徒步前往去到支援，继而咧系咪令到最终救护车咧系比较晏嘅时间先至在场咧？咁可能即系听到呢一啲嘅情况咧，我唔知收音机旁边嘅听众会唔会都觉得，咦？原来一个举办咗咁多年嘅大型赛事，佢哋嘅无论系义工，抑或系救护员，甚至系个协调中心，可能喺点样去处理伤者要求嘅救援嘅时候，都好似冇一个好有系统嘅分类、分流，继而去导致今次嘅悲剧咧，可能都会有好多疑问。 系啦，所以我都睇报道啦，都知道死因庭都提出咗好多建议啦。咁一系列有13项建议，咁我哋一阵可以慢慢去讲下。不过似乎就系睇到咧，系咪因为呢队嘅活动咧，或者以往举办过好多呢啲马拉松，但系未曾预计有啲嘅严重意外发生，所以可能嗰个应变未去到咁嘅水平，预计呢啲咁嘅事情咧，咁系咪导致成个制度上边、成个嗰个计划上边未曾配合到可能发生嘅事咧？咁 或者咧有关死因庭嘅建议啊，同埋咧喺举办呢啲大型赛事嘅时候，即系无论系主办方抑或系负责医疗嘅团体，点样样可以即系做好啲个协调或者有一个咧对于严重或者紧急事故咧有一个更好嘅应变咧，就做呢点咧，不如我哋请教一下学者啦。 好啊， 呢个时候咧，我哋喺电话旁边请嚟教大嘅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洪德喺电话旁边啊，雷 Sir 你好。 Hello， 你哋好，大家好， 系 啊， 雷 Sir， 对于今次嘅事件咧，我谂大家都会好意外，就系一个举办咗咁多年嘅大型赛事，似乎无论系义工啦，抑或系医疗辅助队嘅急救人员咧，喺处理呢啲严重嘅突发事件上面咧，好似嗰个应对啊，大家都系觉得，咦，系咪有啲束手无策嘅情况咧？你点睇啊？ 我都覺得係有啲你用束手無策，其實呢個形容都係即係可以算係合理嘅，因為睇翻成個事件，今次已經唔係第一位跑手係出事噶啦。我記憶之中啊，第一位香港馬拉松跑手係出現猝死咧，應該大概係2006年嘅時候啦。咁都有10多年嘅時間，而過去香港嘅馬拉松總共有5位嘅跑手就係即係不幸離開啦。 咁即係其實每有一次一啲嚴重嘅事故，大會都有一啲嘅檢討嘅。咁係咪其實可以再做好啲呢？我覺得喺個風險管理度啦，今次法庭即係提出嗰個13項建議呢，就非常之合情合理，可以咁講。就包括咗係田總啦，即係俾田徑總會啦主辦單位嘅賽事呢絕嘅機構啦，咁同埋就係負責醫療嘅醫療輔助隊啦，同埋一啲義工啦。咁喺嗰個建議嚟講都係有改善嘅。咁當然啦，呢、這個風險管理呢，就我哋唔能夠將個風險呢就係、是、變成零嘅，因為始終喺大型呢啲馬拉松嘅長跑呢，每10萬個跑手裏面可能講緊係大約有一個左右啦，係出現一啲即係嚴重嘅事故啦，包括咗猝死嘅風險。咁所以即係今次法庭都是提出一些建議呢，就希望是改善啦，因為始終風險這個是一定會存在的啦。 嗯，律師，我想先問一下你呢關於義工方面的問題，因為一個這麼大型的賽事呢，要沿途設置不同的補給站啊，或者是醫療站啊，需要很多的義工啦。但是呢今次就揭示了呢，原來賽事之前的一些簡報啊，即是讓義工知道出事的時候你打哪个电话啦，或者你有啲乜嘢嘅资料系一定要交代翻俾嗰个协调中心咧？原来就冇规定咧，一啲义工系一定要去上呢啲嘅简报，或者甚至系有急救训练嘅。呢、這个你认为个原因系咩咧？系咪其实招募义工已经好困难，你唔能够要求佢哋咁多咧？ 都系嘅，因为呢啲大型赛事啦，其实系即系一年唔会话个个礼拜都有啦，咁好多时候都一年一次啦。譬如喺香港马拉松，你需要有水站都有。十幾個水站，咁你同埋沿途就係、是、譬如好多係嗰啲擠行李啊、儲存行李啊、包括埋秩序嘅義工啊、一啲運輸啊、跑腿嘅義工咧、需要嘅人手啊，事實上真係好多嘅。咁所以今次呢個法庭嘅建議，我哋覺得佢係強制所有工作人員咧需要出席呢個簡報會啦。咁呢個其實好合理嘅。咁同埋佢就話通過一個考核啦，咁呢個考核嘅意思就我覺得唔係好似話即係考 DSE 咁認真嗰隻啦，但係起碼一啲基本嘅評估，譬如如果可以嘅話，佢第一時間問佢啊，如果出事嘅時候你同邊個聯絡，咁佢即刻可以話到俾你聽啦，或者見到現場有啲咩突發情況，佢應該點做啦。咁我覺得呢啲係需要少少嘅訓練又好，即係賽前嘅一啲簡介都好。咁因為事實上我都見過，唔係淨係一定係馬拉松㗎啦，其他香港好多大型嘅體育賽事嘅義工呢，嗰、那個水平都幾參差嘅。因為好多時係真係唔夠人啦，咁嚟幫手係賺下少少居馬費呀、啊、咁樣，呢、這個情況係有存在囉。 喔、啊、女士，我想問下呢，以你經驗呢，係呢個馬拉松佢會要招募幾多義工，或者在場有幾多義工喺度幫手？有冇你初有啲簡單嘅數字？ 如果馬拉松都一定有好幾千個義工㗎啦，一定係過千㗎啦。你講緊一個大型嘅體育活動，咁同埋如果馬拉松呢，因為佢好早去跑啊，好早去跑嘅時候呢，咁係甚至乎有啲場地嘅義工呢，可能就係半夜兩三點已經要 stand by 啦，準備啦。咁所以可能又唔夠瞓啦，唔夠瞓又影響可能個情緒啊、一啲專注力啊等等呢啲嘅情況咧，係會發生嘅。 哦，咁其實如果咁講咧，喺咁嘅規模下，其實呢啲義工人士咧，其實真係唔單止即係所謂嘅參加啲嘅嗰個 briefing 或者係之前一個講座啊、安排工作，其實佢哋嘅一啲技巧啊，甚至乎一啲嘅處理問題嘅一啲嘅技能咧，都可能都要有啲培訓喎。 都可以係嘅，但係我覺得嗱，呢、這個就算你話即係人際溝通嘅技巧，可能係一個議題啦。但係我覺得緊要啲嘅咧，就係佢喺急救嘅技能、急救嘅知識、基本嘅水平。譬如好多人嗱，而家如果大家中意睇足球嘅朋友咁啊，而家國際足協已經好清晰啦。如果因為頭部受傷嘅話咧，必須要係暫停嘅比賽啦。咁所以而家大家都知道，如果我哋大家踢波，咪撞到個頭嘅時候，咪大家即刻停啦。 咁因為喺跑步之中比較風險高嘅咧，都係一個頭部撞傷啊，或者暈啊、清醒啊呢啲情況。咁如果你話你不幸拗柴，咁你整親只腳，咁你個人係清醒程度係完全冇嘢噶嘛，係咪？你咪最多坐低休息咯，但係唔會對生命係構成威脅啊嘛。係。但係於你個清醒程度呢一個第一陣嘅檢查，你係知道佢，咦？佢已經有啲暈暈地啦，你仲唔第一時間去幫佢處理嘅話咧？咁呢個就增加咗嗰個風險咯。咁所以呢啲嘅基本嘅知識，如果義工有嘅話咧，就係、比較理想啦。 但係我諗要千幾個義工嗰個掌握都有困難。咁其實我知道咧，譬如呢個比賽裏邊有田總啊，有醫療服務隊啊，輔助隊啦、去幫手噶嘛。其實係咪都可以理解話，醫療輔助隊其實佢哋啲嗰啲參與嘅人士都應該有呢方面嘅基本技能，可以協助處理啲咁嘅危急情況咧？ 又可以兩睇，因為你講緊啲隊員都有啲可能新仔有啲經驗、老到啲㗎啦。咁如果係新入行嘅話，或者即係所我哋叫做 junior 嘅隊員，佢未必有即係呢啲大賽事嘅經驗啦。咁、所以我覺得主辦單位都為咗即係將個風險降到最低咧，其實法庭今次建議就係每一個義工都需要有一個基本嘅一個能力啦，或者考核，這個都係好合理咯。 明白，明白。 另外一個問題咧，就係有關事故協調中心咧嗰、那個關於事件處理嘅分流啦。原來咧而家呢一個協調中心咧，其實係一個電話嘅啫。咁啊，無論啊物資唔夠，譬如頭先阿雷 Sir 你講到水站啊，可能唔夠水咁、我又係打個電話。有人暈咗啊，或者撞到個頭啊，又係打嗰個電話，咁就難免咧係會造成一啲混亂啦。而且原來嗰個中心嘅熱線咧，接聽到電話之後咧，就冇一个明确的急救分流表格呢，去到记录来电者的身份啊，他报告个伤者的情况啊，同埋呢一啲即係必须要知道的事项，譬如头先我哋讨论到啊係咪清醒啊，有冇呼吸啊，有冇脉搏啊，原来都冇呢啲选项㗎喎。咁点解会即係出现一个咁样嘅情况，因为头先阿雷 Sir 你都讲到，其实过往都曾经有不幸猝死嘅事件都出现啦。 係啊，呢个我都感觉係有少奇怪啦，点解之前已经系发生过严重事故，而系大会即系都冇改善咧？咁其实系除咗手提电话沟通之外咧，喺国际好多呢啲类似嘅马拉松比赛咧，其实除咗手提电话，佢哋都建议咧系必须要用对讲机啊。因为当你人群聚集嘅时候咧，你个手提电话嘅网络有机会所谓 jam 线啦，大家未必收到啦， 或者电话冇电都好麻烦。 系啦，但系如果你用对讲机咧，就系、即时可以第一时间通道啦，同埋可以多频道啊嘛。譬如十个人、十个主办嘅十个唔同嘅机构，大家即时可以收到嗰个信息。咁因为手提电话你都系所谓单向啦，你只能够系一个对一个咯。 冇错，而且你好难打到去嗰个点嘅某个人员。我谂佢好难掌握晒所有人嘅电话添。 系啊，所以法庭呢个建议系我觉得好合理啦。 系另外咧，头先高富慧就问咗呢个协调中心啊，咁其实提到而家净系得电话，就算佢加埋都系得对讲机，但系似乎呢、這个譬如马拉松，你跑一个都四十几公里啦，咁就可能重叠成条一条路线都有廿几公里啦，起码都咁咁长嘅一个路线，其实净系靠电话、靠人肉眼系咪处理得到咧？其实有都讲过，而家我哋有好多科技嘅嘢，系咪可以喺啲咁长嘅沿线里边，可以更加掌握状况，有咩紧急救援都可以更加快嘅反应咧？ 其实都世界各地嘅马拉松都有嘅，譬如我知道急症医学院嗰边，譬如阿舒月中医生佢哋啦，早几年咧有一班譬如医护界去跑嘅，佢哋都孭定一啲背心咧，就系话即系我哋系有医学嘅能力啦，系帮你即时做急救啦。咁所以沿途都有呢啲嘅跑手咧，佢有的确急救嘅知识嘅，咁呢个都引入咗噶啦。咁另外就係有啲講法就用航拍機嚟做啦，咁但係呢個航拍機你因為你涉及嘅道路都好長啊，大會又需要去再訓練一班人去做航拍啦、做睇啦，咁我覺得可能性未必好大，但係係咪譬如喺維園終點附近呢一個比較容易人群聚集，因為始終馬拉松就係過咗終點之後嗰幾分鐘咧，嗰、那個出事啊或者暈低個機會都會大啲嘅。咁我諗呢個大會可以同翻醫療輔助隊嘅專業嘅隊伍去評估下嗰個風險，然後即係按照嗰個環境，然後加派人手咧。這個我覺得係應該可以做得到嘅。 好啊，唔該曬你啊，雷 Sir， 同你傾到呢度啊，拜拜。 拜拜。 雷 Sir 咧係雷洪德咧係教大健康與體育學系嘅高級講師嚟嘅，咁啊，即係呢啲悲劇嘅發生咧，大家都唔想啦。希望吸收咗死因庭嘅建議之後咧，我哋日後舉辦更多嘅大型賽事啊，都可以更加安全啊，亦都係有更加多嘅人可以參與喺呢啲體育活動度啦。啊，轉個話題啊，我哋其實咧跟住落嚟咧就想同大家咧傾一傾關於温室氣體嘅排放啊，何巨業。因為環保署咧就早兩日啱啱公布咗香港2020嘅温室氣體排放嘅清單，嗱睇起上嚟咧就係一個幾好嘅成績嚟嘅，因為咧我哋嗰個温室氣體嘅排放咧就比2019年嘅時候咧下降咗16%啊，主要嘅原因咧就係因為我哋嘅發電嘅燃料組合入邊咧用少咗煤，就用多咗天然氣，而就住人均嘅温室氣體排放量嗰度咧，我哋亦都咧有一個進步，比起2019年就係下降咗咧16%啊！咁呢個睇上嚟咧，都係我哋減排方面嘅一啲好成績。 數字好就係咯，但其實嗰個背後嘅原因係乜嘢呢？係咪當然啦，如果係我哋喺個譬如我哋嘅發電嘅成個效率啦，甚至乎我哋用電量啊，甚至乎我哋有其他嘅產生排放嗰啲嘅程序，我哋減省咗，咁呢個就係進步啦。但其實是不是因為可能發電量少了而導致是減少了排放之中，可能因為經濟環境因素影響了呢、 疫情之下是不是經濟活動少了， 是的，會不會呢？那就如果我們經濟回復之後，那是不是又走回轉頭呢？還是說現在在個制度上或者我們習慣上真的進步了呢？ 另一方面咧，我仲見到有環團咧留意到喺清單入邊咧講到嚟自廢棄物嘅温室排放，温室氣體排放咧不但止冇下跌啊，個佔比咧更加係升咗1.5%，咁就擔心到咧係咪都係疫情啦？疫情之下咧，我哋有一啲塑膠嘅用品大幅增加咧，而令到要處理呢啲物品嘅時候咧，產生咗更多嘅温室氣體咧。嗱，各位聽眾朋友，無論咧你係想同我哋講下馬拉松的問題，抑或是我們接下來談的溫室氣體排放量，都歡迎打我們的熱線電話18723111 18723111。我們很快要聽一節新聞，轉頭請來一些環保團體和我們一起講一下關於今次2020溫室氣體排放的一些最新數字。先聽一節新聞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梁志德报道新闻。天文台话，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已经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本港听日风势会逐渐增强，骤雨渐转频密。天文台会在今晚午夜之前考虑发出1号戒备信号。按照而家嘅預測路徑，嗰、那個熱帶低氣壓會喺大致移向廣東西部沿岸一帶。本港喺星期五同埋週末期間有狂風驟雨同埋雷暴，海有湧浪。國家主席習近平將會出席香港慶回歸及新政府就職典禮，警方加強灣仔會展附近一帶保安。多名將會出席嘅官員同埋政商界人士，中午起陸續入住指定的酒店進行閉環管理，當中包括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他說聽日下午將會前往灣仔會展出席合照活動和見面會，其後會有晚宴，又相信領導人有機會出席相關活動並且發表講話。另外，澳門行政長官賀一誠應香港邀請，今日起訪港3日，期間出席慶回歸活動和新政府就職典禮。本港新增2004宗新冠病毒確診個案，本地個案佔1849宗，沒有新增死亡個案。當局關注新增15宗懷疑 BA.4 或者是.5變異病毒株個案，當中4宗源頭未明，其中一人在檢疫酒店銅鑼灣如心酒店任職房務主管，住在屯門富泰村愛泰樓。有217宗學校呈報陽性個案，涉及186間學校。衛生防護中心說，疫情緩慢上升， 醫管局說目前病床充足，未有對公立醫院服務構成太大的壓力。日本關東地區酷熱天氣持續，東京市中心連續五日錄得攝氏35度的高温，再度打破當地自從1875年以來的持續高温紀錄。群馬縣伊勢崎市再錄得40度高温，是全國有紀錄以來首度在6月錄得兩日40度的高温。當局連續三日呼籲民眾節約用電，尤其在下午至到晚上，以免東京都的電力超出負荷，預料未來三日情況最嚴峻。有連鎖便利店呼籲位於東京的分店較暗廣告燈箱和關閉抽氣扇，以進一步慳電。首相岸田文雄出席完七國集團峰會之後說，會盡力保障日本電力供應充足，並且會在確保安全的情況之下盡可能利用核電。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渐转频密，同埋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风。听日稍后离岸同埋高地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可有涌浪。星期五吹强风，周末期间雨势有时颇大。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七行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较早前近住理工大学的意外事故仲系处理紧，一带嘅交通比较繁忙。而家龙尾去到东九龙走廊近学园街，就喺七行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龙尾东九龙走廊近学园街。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而家只是隧道入口比较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就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近康庄道桥面。另外，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近油站。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对开。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一段慢车，车龙排到近明爱医院。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车多繁忙。另外，林锦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新塘一段挤塞，车龙排到水窝。之后提提大家啲配合回归活动嘅特别交通安排，喺九龙区佐敦嘅汇民道介乎西九龙站至到柯士甸港铁站嘅全线咧系封闭。今日喺新界科学园嘅科技大道西部分道路系封闭噶，经过请留意翻现场嘅交通指示。而港铁都有特别嘅安排，港铁会展站咧将会喺6月30号，即系听日起关闭，预计7月1号嘅下昼2点重开。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正直之去大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剧830呈现，杨洋、李一同领衔主演，保卫国家边境，热血嘅军旅故事，得战荣耀。 新兵进行夜间军事地形考核，燕破岳、萧云杰、吕小天一队，吕小天以为同高手一队必能顺利过关，点知不慎跌落悬崖，佢哋又能够成功找到出路归队呢？ 国剧830特战荣耀，6月30号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半，港台电视30日。 早晨，萧乐文。 早晨啊，萧乐文。 直播室除了可以听到官员的答法，亦都可以听到不同持份者的意见和市民的看法，是一个可以看到全局的环境来的。 千禧年代，萧乐文。 坊间的信息量有时都很多，很快，很零碎，等我们梳理不同的观点，由听众自己做个结论。 星期一至五朝早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千禧年代。 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大埔富雅花园第一座围封及强制检测行动现正进行，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照工作人员的指示顺序去到第一座的地面进行检测。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何巨业。 翻返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何巨业啊，我哋新闻之前咧就讲到啊，关于我哋温室气体排放嘅情况咧，喺2020年似乎系有一个进步。咁但系到底啊，呢一个进步系实质上面我哋喺我哋嘅发电燃料组合啊、基建啊、甚至系我哋即系市民嘅生活习惯上面有一个进步而带嚟嘅一啲好的数字啊，抑或是有其他的原因呢？这个时候呢，我们都请来环团的代表和我们一起谈一下。电话旁边呢有绿色和平的项目主任伍汉林在这里。伍汉林你好。 Hello。 伍汉林你好。 伍汉林，不如请你先和我们分析一下啦。有关今次这个数据比2018年呢是下降了 16%， 看起上来呢就是一个好的数字。咁环保署就形容呢，主要原因是由于我们的发电燃料组合里面呢，比起2019年减少了用一些燃煤发电的情况。你自己点睇呢一个原因呢？是真的因为我们的发电的组合是绿色了啊，定是刚才何巨业都提到，是不是因为我们2019年经济活动少了，直头用电都少了，所以个数字先做到这么漂亮呢？ 咁呢次公布的数字由2019年就是相比2019年啦 ,2020 年就少了一个温室气体排放大概 16% 嘅，咁我们都觉得这件事是即是一个乐见这个成绩啦。咁但係我哋都留意到啦，佢主要減幅嘅原因呢係嗰個燃煤嘅發電去減少咗，而用天然氣去代替嘅。咁以前就可能比較多用燃煤啦，咁然之後喺過去嗰幾年啦，就逐漸用天然氣代替我哋嘅燃煤。咁天然氣啦係一種相對潔淨啲嘅化石燃料嚟嘅，佢比煤啦可能少排放一半嘅二氧化碳到啦。咁但係其实天然气都不是很天然的，天然气它都是一种化石燃料，在用天然气发电或者作为能源的时候，其实它都是会排放很多的二氧化碳的。我们觉得现在这一段时间短期内用天然气其实是可以作为一个过渡，但长远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2050年碳中和的目标，其实长远来讲我们需要更多的节能，更多的增加可再生能源等等。 明白噶。头先你讲啦，佢即系我哋都听过好多嘅重点，就系话我哋其实已经用呢个石化能源咧，应该要尽量减少啦。就纯天然嘅能源就最好啦。但系又香港嘅天然能源可用嗰、那个，即系可用嘅场合咧，或者个机会又系咪真系咁大咧？我都留意到嘅，有电力公司都话想发展一个水这个风力嘅发电场。咁但系我哋又其实土地又少咯，海都唔系话好多嘅啫，又适合做呢啲嘅天然能源嘅空间系咪都有限制？我哋点样做呢个平衡咧？其实， 我哋都留意香港就系一个比较细嘅地方啦，我哋嘅土地资源系好珍贵啦。咁但系其实我哋而家仍然系有一定嘅空间去加大我哋一啲可再生能源嘅目标，亦喺当刻啦，其实我哋亦都可以拥抱更多嘅可再生能源嘅。咁政府喺上年公布嘅蓝图就话，去到2035年要增加呢、这个可再生能源嘅目标啦。咁就话风力发电同埋太阳能要去到 4.5 同埋 6% 嘅，去到2035年。咁我哋其实就觉得有更多嘅空间可以去做到嘅。咁香港我哋可以有两间电力公司最近就公布咗话佢哋会搞离岸嘅发电啦。咁而香港亦有好多嘅水塘嘅，咁渠务署水务署啦，好多年前有做过研究，就话其实我哋香港嘅水塘系可以做太阳能板嘅，咁但系到而家仲系喺度即系试验紧啦，未大量咁样去使用啦。咁虽然我哋香港嘅土地空间有限，但系其实我哋仍然有唔少可以更加进取去用更多可再生能源嘅地方咯。 这个位置我就大胆啲，真系想讨论一下。因为其实我觉得香港咧就 太陽能當然是一個可以考慮，但剛才你提過在水塘上面，敏森說在水塘上面有現在有太陽能板，我理解，但是就不是可以供給到廣泛或者上回電網那樣，其實最多是他自己本身水塘附近的用電。其實而且水塘面做太陽能板其實有很多維修問題，我估計還有風險處理。其實即我們香港本身是不是真的有些限制，做不到那麼理想化的所謂可再生能源的發展呢？咁即係我哋都要面對一啲現實，就有冇啲替代方案呢？我哋即係要達到目標啊嘛。 或者同鄰近嘅區域合作， 有冇可能呢？ 係啦，有冇可能咧去輸入一啲潔淨能源？ 輸入一個潔淨能源呢其實是一個可行的方法來的，但是前提啦，其實我們自己香港有一些資源的時候，我們應該盡量這樣去發展可再生能源的。剛才講到水塘啦，其實參考外國的例子，其實浮動在水塘面的可再生能源系統呢已經其實很成熟的了，在很多其他的地方，其實香港都可以去參考啦。咁除此之外，我哋其實係要多管齊下嘅，去減少我哋嘅碳排放。咁其中最直接啦、最有效嘅方法啦，係減少我哋嘅能源消耗，就係節能咯。咁我哋節能啦，同時去增加我哋嘅可再生能源啦。咁呢個比例咧就會上升，我哋潔淨能源嘅比例就會上升。咁我哋都期望啦，其實政府喺未來啦嚟緊啊，我哋除咗去用更多嘅可再生能源之外啦，亦都要去推動一個節能啦，咁樣我哋未來啦就唔係淨係今年去有個大嘅跌幅嘅，我哋都期望政府多管齊下之下啦，未來每年都會有一個明顯嘅跌幅，去慢慢踏向呢個2050年碳中和。 OK， 跟住我咧就想同你讨论下关于嚟自废弃物嘅温室气体排放量啊。嗱，其实睇实质数字咧，你话升又唔系真系升咗好多。2020年咧系296万公吨，2019年咧系295万公吨。只不过咧，因为我哋讲话个总体嘅排放量跌咗啊嘛，咁所以佢个占比咧喺整体咧就上升咗1.5%。其实你哋睇到咧，呢一个嚟自废弃物嘅温室气体排放量未有跟随过整体大数一起有个比较大幅的下调的原因是什么呢？ 咁我哋都留意到即係呢个数字基本上不变啦，咁但係相反就係用电嗰度係跌咗好多啦，运输亦都有微微嘅跌啦。咁其实我哋觉得啦，即係你个废气量嘅温室气体啦，其实冇跌嘅主要原因啦，就係我哋嘅废物量係冇大幅嘅下降嘅。我哋嘅废物量啦，喺19比起2020年呢，其实淨係下降咗，都市废物嗰边淨係下降咗2%到啦。咁係唔够㗎，即係政府喺过去多年啦，有好多唔同嘅废物嘅一啲政策啊，咁但係都冇做到一个源头减废嘅。咁政府要多管齐下去应对我哋嘅碳排放啊、温室气体排放嘅时候，垃圾係属于第三大嘅温室排放源啦，其实都需要更大嘅力度啦，去减少我哋嘅垃圾量。咁样我哋嘅废气嗰边嘅废气物嗰边嘅温室气体排放先会下降咯。 换言之，佢个总量未必係最大，但佢个进步空间呢嚟緊可能係最大。 是啊，是啊，我哋都觉得佢个进步空间系喺度嘅。 咁其实调转头，如果你讲个量，虽然发电肯定最大量啦，第二就系汽车嘅问题，汽车排放。咁其实政府都有大力推动呢个电能车啦。咁其实喺电能车嗰边系咪更加积极，同埋可以更加成功嘅话，其实可以即系坦白讲，相对于都市废物嗰个造成嘅碳排放，系唔系更加明显嘅效益呢？ 每一个地方都要做得多啲嘅，咁运输方面亦都要做多啲啦。咁其实香港啦，其实政府都有唔少嘅政策嘅，即係讲緊话四型车淘汰四型嗰啲货车呀等等啦。咁但係运输方面啦，其实香港有个好长久嘅问题啦，就係、是、私家车嘅数量不断喺度上升緊。咁佢会导致道路不断咁样挤塞啦，因为越嚟越多嘅私家车喺个路面度。挤塞嘅路面就会导致到我哋啲货车呀或者啲商用车例如巴士等等啦，喺路面嘅时间越嚟越长，因为塞车嘛，咁佢就会系咁排放越嚟越多嘅废气。所以其实运输方面，我哋除咗可以引入一啲新能源嘅车嘅同时啦，其实我哋减少整体车辆数字咧，亦都系一个好重要嘅方法啦。咁而香港喺呢方面其实系未有点样去做噶，我哋可以参考可能中国内地啊或者新加坡啊等等，其实佢哋都有一啲措施去减少或者控制车路面上面嘅车辆嘅。咁香港呢一刻我哋仲未见到啦。咁呢一啲相关嘅政策令到道路更加畅通啦，其实都系运输方面可以做嘅一啲措施咯。 好啊，唔该晒你啊，吴汉林，先同你倾到呢一度。 何巨業啊，雖然我哋今次嘅成績咧叫做做得唔錯啦，但係聽阿吳漢林講咧，其實仲有好多進步空間。嗱，畢竟咧，其實我哋距離我哋個碳中和嘅目標咧，2050雖然好似好遠咁樣嚇，但係 其實時日無多㗎。 咁所以咧就無論係喺一啲廢氣物啦，或者係發電嗰個排放量方面咧，點樣樣可以繼續減少咧，都係要繼續思考嘅問題啊。好啦，我哋而家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咧，傾一傾一個地區上面嘅議題啊。 今年消费券有更多储值支付工具俾你揀，攞去消费券想转会嘅要再登记，唔转嘅合资格就乜都唔使做，攞埋5000蚊。新合资格嘅年满18岁永久性居民同新来港人士记得去登记，非永久性居民如果合资格嘅今次都有份。6月23号至7月23号上网或者去服务中心登记啦。 今个礼拜手下留情，阵容强劲， 有东京爱的故事嘅三上， 李美，你话我听，你咪约咗原子啊？ 仲有火影忍者入面嘅大蛇丸， 名门，你唔知道佐佐系我嘅人咩？ 你呃我唔到嘅，佢根本就系著名声优陈恩。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至五晚8点至10点， 刘伟恒、 梁礼勤、 阿一， 手下留情。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何巨業啊，嚟緊要講呢個地區議題咧，你都好熟嘅，因為咧就係喺主教山附近嘅。嗱，其實咧而家喺石結尾巴域街配水庫，即係俗稱主教山配水庫啦。個山頂同埋山腳咧就由咧一啲街坊啊叫做咧神運聖地嘅一啲設置。咁其實咧就係由嗰度嘅街坊咧去到將山頂同埋山腳咧自己搬住一啲譬如健身器材啊、抽籤啊或者休憩設施。甚至睇相嗰阵时候有啲麻雀台啊咁样样咧，就变成咧一个居民运动啊或者系闲聊嘅聚脚地啊。咁其实咧呢一个行为咧就系违法嘅，因为嗰啲系即系官地嚟噶嘛。咁地政总署咧喺2017年嘅时候咧，已经就住呢一啲嘅非法嘅构筑物咧，曾经尝试展开过清拆行动，但系咧就被街坊去反抗，咁最终咧就一直悬而未决。嗱呢件事咧就發展到最近咧，舊年就有報章報道咧，嗰度嘅改建情況日益嚴重啊，就話有人喺個山腰嗰度咧，另外設置咗一啲祭壇咧，去擺放神像啊。地政署接接埋埋咁多投訴咧，就終於做咗一啲處理。見到深水埗嘅地區管理委員會咧，就喺5月16号喺呢啲地方嗰度張貼通知咧，就要居民將呢啲物品移走。否則咧就話政府咧會按法例清除有關嘅物品。嗱，睇起上嚟咧就係一個居民自發啦，去到讓到社區入邊有一啲康體設施嘅好做法啦。但係係咪真係咁樣樣睇咧？又會唔會衍生一啲法律上面啊，甚至係場地管理嘅責任啊，以至到地政署真係要去做呢啲嘅執法行動咧？ 嗱，我諗主教山呢個好像有人注目嘅。咁其實裏邊因為嗰陣時個配水庫問題啦，咁其實政府亦都應該，我相信佢都有個計劃去想想將來成個配水庫嘅所謂嘅復修又好，或者佢所謂活化嘅計劃點。咁當然啦，我哋以前有討論嘅，其實應該宏觀去睇嘅，唔係淨係個配水庫本身，周邊嗰啲空間，包括其實頭先提到咧，一路喺山腰啊，上到去山頂啊嗰部分咧，其實都有好多居民設置咗嘅啲嘅設施嘅。真係麻雀台又有，乒乓波台又有，健身單車又有，呢個單槓又有，我都經睇過好多次噶啦。咁其實問題在於咧，呢啲地方都係政府地，政府土地，而且咧佢有多多少少嘅將土地嘅改動，譬如削咗啲山啦，削咗啲泥啊，影響緊啲斜坡嘅長遠安全嘅，呢個一個考慮。嗱，我哋要咁睇，如果我哋話政府大力宣傳，其他政府土地喺山上邊唔好自己開墾，唔好自己種田，唔好自己霸佔，唔好起寮屋，其實呢啲我哋見到嘅，我理解政府要做處理嘅。不過問題今日我哋係未有一個整體方案。同一時間，係咪要 即時要處理曬佢咧？當然啦，我覺得如果見到啲危險嘅，已經係日益在變化緊嘅，嗰啲要停止，要優先處理。咁因為我哋都要兼顧下整體居民嘅一啲嘅睇法。咁但係我又覺得，係咪由全部居民自己自己推動出嚟嘅一啲呢啲設施係必須要保留咧？我又覺得唔一定嘅。因为是不是所有居民都要觉得这个最有价值呢？我觉得都是要再大部分居民大家要给个意见先。 这个时候呢，我们请来深水埗的区议员李霆锋和我们一起讨论一下。李霆锋你好。 是，你好，主持你好。 李霆锋啊，其实头先啊何巨业提出咗几个导向啦，虽然明白嘅，啲街坊咧就好唔舍得嗰啲嘅设施，甚至咧仲俾咗好多联署签名咧，你哋去提交俾政府。不过从个法律嘅角度上面睇起上嚟，如果唔去做一啲清拆，第一系咪即系鼓励咗人去非法霸占官地咧？第二喺嗰个场地嘅管理上面，系咪咁样样嘅安排系最有裨益咧？系咪大家街坊都满意呢个安排，定系可以做一个广泛？嘅諮詢之後，去將嗰度嘅設施重新整理會更好咧？你嘅睇法係點啊？ 我諗呢個涉及幾個問題啦。第一個就係由個事態發展本身去睇嘅，因為如果大家知道就係配水庫，當然而家變成一個即係歷史嘅歷史建築啦，佢係一個即係已經係一級歷史建築嚟。咁但係喺佢未係歷史建築之前咧，其實已經係深受街坊歡迎，因為正如即係主持講，就係呢個地方本身就好多嘅深水埗居民咧，就係一個神運嘅地方，一個即係強身健體嘅地方嚟。咁所以其實本身已經好多街坊去。咁今次呢一個嘅即係地政署嘅呢個地管會啦嘅呢個決定咧，其實係當然係令到一啲街坊係好傷心嘅。咁但係咧，我哋睇翻個歷史嘅發展咧，就係本來啲街坊咧就淨係起一啲嘅健身器材喺度。咁但係後來咧就即係我估都係都受歡迎啦。咁就有一啲即係令到有一啲朋友就可能佢都唔係淨係強身健體，可能佢有啲宗教信仰，咁所以佢哋都不如喺某啲地方就興建咗一啲嘅神壇啊、祭壇啊之類咁樣。咁我都覺得即係如果我睇翻即係政府嗰日開會嘅即係俾我哋嘅文件睇到咧，即係其實有啲嘅地方咧的確係有佢斟酌嘅，因為譬如佢見到係譬如劈開咗啲斜坡啊，咁可能係佔用咗個比較大面積嘅地方，咁同埋即係呢個都涉及一個即係宗教嘅敏感啦。因為即係坦白講，即係如果真係假設今天係某一種宗教信仰可以喺一啲官地裏面起一啲祭壇，咁他日有另外一啲宗教嘅團體，佢都喺度喺啲官地上高起一啲嘅即係嘅譬如神像之類咁樣，咁係咪又可以咧咁樣？咁我覺得呢個都涉及一啲嘅敏感嘅情況啦咁樣。咁所以即係如果基於一個即係政府嘅管理上高咧，咁當然我覺得同埋一個即係市民安全啦，咁當然有一啲嘅比較大型啲構築物或者一啲咧即係譬如違規嘅一啲構築咧，其實都應該係要即係盡快去處理嘅。咁但係一件話一件喎，即係其實即好多居民喺早年裏面興建一啲嘅即係健身器材咧，其實結構又其實相對又穩陣啦，咁亦都冇乜特別影響，咁同埋就係都真係深受市民歡迎。咁我呢個咧就牽涉第二個課題啦，就係政府喺主教山或者喺配水庫嘅保育方案上高，其實會有啲咩發展咧？因為而家最大嘅問題就係第一就係似乎古蹟辦又未有一個最終決定，到底佢係評級係一個咩嘅歷史建築啦？到底佢係維持一級啦，定還是佢係一個法定古蹟？因為喺保育上高其實是不同級數的。咁第二樣嘢就係，即使做咗判定啦，咁最後到底政府會做嘅保育方案會係點樣呢？市民有冇得參與呢？或者用咩渠道參與呢？我覺得呢個都係關鍵。咁我相信而家喺主教山上高會神運嘅一啲街坊呢，其實都期盼政府會盡快公布一個即係比較完善嘅保育方案啦。同埋又調返轉講啦，即係如果街坊都好熱切咁樣去興建一啲嘅即係健身器材喺個山上高呢，即係證明佢哋都好投入喺呢件事上高嘅。咁如果政府喺無論喺保育定還是喺個山上高嘅一啲方案嘅設計嘅時候，如果都吸納多啲市民意見，等佢哋參與咧，其實我覺得呢個方法應該係會最理想嘅咯。 OK， 我諗我都理解嘅。其實咧就要吸納啲市民或者係當區市民啦，佢貢獻咗咁多嘅以前嘅啲精力啦嚇。咁其實佢心裏邊就梗係想話裨益下大家街坊嘅，但係其實有好多嘢咧，就其實就整體安全咧又未處理啦，將來管理點啦。咁我覺得咧，如果佢哋想有好嘅意見交俾政府。整合一齊做咗整體嘅方案咧，係好事。但係喺呢個過程裏邊咧，其實坦白講，你覺得有啲咩具體嘅方法咧，可以整合到街坊嘅一啲嘅睇法？因為其實咧，呢個主教山咧，其實都係山坡嚟嘅，其實唔係咁多平地。整體嘅用途其實都好受限制，而且上落亦都唔係真係咁方便。咁其實呢個位置咧，短期裏邊，我即係似乎應該頭先聽你咁講。都認同唔好再有其他嘅變化啦， 即係冇加新， 唔好再加新嘢啦，即係有危險嘅要處理咗。咁但係有啲輕微嘅，即係應該唔觸及 安全嘅問題嘅，但係咧就係咪短期裏邊容忍一下，但係咧就睇個整體處理方法咧咁樣。咁呢個具體其實你哋同街坊有冇一個共識喺度啊？ 我諗暫時就未傾，因為似乎而家都大家都好緊張，到底佢哋而家現有嘅設施會唔會被清拆啊？咁但係我頭先都講咗一個關鍵咧，就係嗰個保育嘅方案係點樣設計？咁呢個牽涉整體嘅社區設計問題啊嘛。咁如果社區設計裏邊即係都喺個設計過程，甚至乎喺個設計過程入邊咧，都可以吸納到而家比較積極參與喺呢件事上高嘅一啲朋友啦，或者甚至乎咧喺個山上高有神運嘅一啲朋友，甚至乎一啲公眾，佢哋一啲嘅諗法。可以融入咗喺政府嘅保育方案里边咧，其实我谂第一就系即系政府都唔使咁头痕去谂一个点样比较好嘅方案啦，呢个第一。第二就系其实都系满足咗市民佢哋对于无论系配水库啦，定还是系整个主教山嘅一个即系保育发展咁样。咁当然有好多嘅谂法嘅，譬如之前有人会讲话会唔会可以做，即系譬如喺个配水库会唔会做泵啊？咁有啲会。即係做一個公園啊，即係譬如因為佢本身係山，係一個天然嘅地方，咁其實發展所有主教山嘅公園，其實係咪一個好嘅方案咧？咁樣，咁呢個牽涉到到底即係個方案位點啦，咁同埋就係市民如果佢要俾一啲一個譬如假設佢真係要做個公園設計啦，咁除咗園景師之外，咁其實市民可唔可以都擔任一個社區嘅園景師去俾一啲即係公園設計嘅意見咁樣之類？咁我覺得呢個都係政府可以考慮嘅一啲方案咯。 嗯。其實咧，關於而家嗰啲即係違規構築物嘅處理咧，政府就話即係隨時會清噶啦咁樣樣。咁你有冇同佢哋了解會幾時有行動啊？同埋上一次清嘅時候咧，啲街坊都有好大反應啦。擔唔擔心今次有可能會引起一啲比較激烈嘅場面咧？ 我諗暫時就其實街坊都知道嘅，即係而家街坊都知道大概嗰個狀況㗎啦。咁但係佢哋會即係點樣去回應？我諗我呢個都要同即係睇下佢哋嘅意見會係點樣啦。呢個第一。咁同埋未來，我估都暫時未有啲咩特別行動，因為正如主持都講咗，其實佢哋之前都已經遞交咗都3400个嘅簽名啦，都希望可以盡力去保留而家佢哋有一啲康體設施嘅。因為都係頭先講啦，即係有益身心，咁點解要即係拆咧咁樣？咁同埋咧，我睇到政府而家個方案咧，嗰個開區議會咧，其實睇到佢哋嘅方案都係比較傾向先優先咧，係處理咗嗰啲比較大型嘅構築物，譬如你神壇啊，一啲違規嘅一啲帳幕嘅建築嘅，咁。呢、这、一個階段咧，似乎都暫時咧係未處理去，未去即係處理嗰、那個頭先街坊關心嘅嗰啲康體設施嘅。咁所以我諗呢個情況咧，我估對於街坊嚟講係未有咁緊張嘅，即係未係到最緊張嘅嗰一刻。咁但係當然咧，對如果關注神壇嗰啲，可能就會關心多啲啦。咁但係如果唔係嘅話，我估整體暫時街坊都係希望期盼可以盡量保留咗啲康體設施先。咁呢個係呢一刻我理解嘅佢哋嘅一啲諗法咁樣咯。 OK， 唔該曬你啊，李霆鋒，先同你傾到呢度，拜拜。李霆鋒咧係深水埗嘅區議員嚟嘅，節目時間夠啦，拜拜。